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外国呀，有一家牛奶公司贴出了这么一个广告，说喝牛奶有益身体健康，如果您连续1200个月每天都喝上一杯公司的牛奶，那您肯定能活100岁。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住在爱家小区的老何呀，每天都会出去遛弯去，每次遛弯回来呢都是神清气爽。不过今儿个老爷子遛弯回来却是一脑门子官司，为什么呢？我悄悄告诉您吧，这可都是广告惹的祸。 爸，您回来了？哎，怎么看您不高兴啊？ 别提了，咱那街心花园里到处贴的都是广告，你说这么好的环境都给破坏了。 这乱贴广告啊，是挺烦人的。 谁说不是啊？我坐在花园那大椅子上就自言自语，我说哪儿都是广告，多闹心呢。我正念叨着呢，过来一小伙子就坐我旁边了。他跟我说，大爷，这么多广告真是挺烦人的。 这小伙子还跟您想到一块儿去了？ 哪儿啊？他紧接着跟我说，大爷您别心烦，用了我们公司最新推出的广告清除剂，您就能摆脱广告的困扰了。我们这广告清除剂价格便宜，技术一流，每支才60块钱。 合着这位也是个做广告的呀？ 哎，当时我就想啊，你说我打小就听着广告长大，那时候的广告够多好听啊。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打小就听广告，这怎么可能啊？您小时候有广告吗？ 那怎么没有啊？那大小买卖吆喝，它不都是广告吗？上下句儿，高矮音儿，悠悠荡荡，多好听啊！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记得清楚着呢，还能学两句呢。 是吗？哎，老爷子，您来两句，咱们听听。 成，我就学两句卖菜的吆喝，你听听吧。 哎， 香菜、辣青椒，哎，狗葱嫩芹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卖大海茄，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了眼儿的香椿嘞，蒜儿嘞，好韭菜呀、 啊！嘿，老爷子，您吆喝这味儿还真正啊！哎，我说爸，您早先那不是卖菜的吧？ 净跟你爸爸斗贫，你别听吆喝这么些词儿，可他不招人烦。不像现在好多买卖拿吆喝做广告，词儿虽然不少啊，可是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你就比如这郑宏伟、郑小山合说的相声小段《如此叫卖》里边那卖冰棍的，他那吆喝听着就那么不舒服。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吧。 相声是一种民间的口头文学， 对，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来说，也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得具备什么条件呢？ 最起码的条件，得会说话， 多新鲜呢！谁不会说话呀？ 说出话来要有一定的艺术性， 是， 要幽默滑稽， 没错， 语言要精炼， 哎， 就跟街面上做小生意的一样， 做小生意的 啊，做小买卖的，他的这个叫卖声，吆喝出来。越简单越好， 是吗？ 简单明了，通俗易懂。 哦， 甭拿别的说，您就拿街面上那个卖冰棍的来说吧。 哦，卖冰棍的， 一般他可都这么吆喝。 怎么吆喝？ 我给你学学。 你来来， 两条冰棍5毛一根。 哎，都这么吆喝。 您瞧，仅仅八个大字，既介绍了冰棍的特点凉和甜，又说明了价格5毛钱一根。 对， 想吃冰棍的听您这么一吆喝全明白了。 哎， 掏出了5毛钱给我来根冰棍，哎，把嘴里一放，凉甜可口，哎，那多舒服。 那是啊， 你要给人家一啰嗦， 嗯， 那就麻烦了。 那有什么麻烦的？你介绍的详细一点不更好吗？ 那可不行。 嗯， 尤其是卖冰棍， 嗯， 语言越精炼越好。 哎，这我不信， 一啰嗦反倒画蛇添足了。 我不信。 你甭抬杠。 嗯， 如果不相信的话， 怎么呢？ 咱们俩就在这儿表演表演。 怎么表演呢？ 您呢就到我这儿来买冰棍。 哦， 我就按您所要求的， 嗯， 原原本本的，详详细细的，周周到到的，规规矩矩的，介绍介绍这只冰棍儿，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以及它的社会关系，还有它的整个历史。 这多好啊！ 还好呢。 好， 那好，现在开始。 来来。 哎，先生 啊， 您想吃冰棍吗？ 哎、啊啊啊啊啊 我这可是西安冰棍厂出产的。 西安的， 我们这里一共有八个冰棍厂，有四个国营，两个集体，一个社办企业，一个工厂自治。 是啊， 虽然产品是各有特点、 嗯、 但有个共同之处、 嗯、 无论国营、集体、社办、自治所出之产品嘛、 啊、 可通通都叫冰棍儿。 这不废话吗？ 冰棍的名字很多、 嗯、 北京、天津、西安叫冰棍，到上海叫棒冰，南京叫冰棒，河南、山东、四川叫冰糕，广东一带叫雪条， 对， 辽吉黑东北三省叫冰果、 嗯、 一般来说可通称冰棍。 那是 有人怕吃了冰棍闹肚子。 哎， 哎，这个请您放心、哎、我们这冰棍的用水它是经过加工的，经过处理的，经过消毒的，经过过滤的，经过有关部门鉴定的，经过各级领导批准的。常言说得好、 嗯、 牙疼不算病，疼起来要了命、 哎、 饿的不能吃，甜的不能动。 是 这个请您放心，吃我的冰棍、 嗯、 保证不会让您牙疼、 嗯、 因为我们这冰棍的用糖它不是一般的糖。 是、啊、 糖分种种，种种不同、 嗯、 有糖精，有砂糖，有谷巴糖，萝卜糖，甜菜糖，甘蔗糖，葡萄糖，泡泡糖， 泡泡糖。 我们这冰棍的水是矿泉水， 嗯， 糖是细棉糖， 哦、 细棉糖出产于我国宝岛台湾。 台湾 是我们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 早在几百年前就被那日本倭寇侵占、 嗯， 民族英雄郑成功、 哦、 一举收服了台湾省。 嗯， 台湾岛风景秀丽，蕴藏丰富、 嗯， 细棉糖举世闻名。 对， 它是经过多种工艺加工精制而成、 嗯。 吃了我的冰棍，运动员能冲出奥运会、 嗯， 飞行员能直上九重天，技术员能搞出好成绩， 嗯、 科技员能攻破尖壮关，工人能多拿奖金， 嗯、 农民能丰收高产、 嗯， 战士能心明眼亮，学生能考进重点，经济实惠，好吃不贵，五毛一根消。是开胃，我说先生 啊， 啊 您就来根儿，哎，这棍儿得了。 那冰呢？ 全化了。 哎，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啊、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主持人韩健，欢迎您继续收听。小何看着老何因为广告的事儿不开心，心里就想了，怎么能帮助老爷子扭过来这个劲儿呢？哎，对了，打开电视找个好节目让老爷子换换心情。可没想到啊，刚拿起电视遥控器就让老何给拦住了。 你拿遥控器干嘛呀？ 我这不是想让您看看电视换换心情吗？ 不用，那电视里那广告也不少，我可不想看。 您这态度可不对啊，还不如您这孙子欢欢呢，他就最爱看电视里那广告了。 不可能，你说说怎么回事？ 那次啊，您不在家，我的几个朋友啊带着孩子来咱家玩，那几个孩子啊跟咱家那欢欢啊差不多大，他们呀跟欢欢一块儿看电视的时候，我就问人小王那闺女，你平时都喜欢看什么电视节目呀？那孩子说，我爱看动画片。我又问人小赵那儿子，你平时也喜欢看动画片吗？小赵那儿子笑笑说，我喜欢看动画片，可我啊更爱看动物世界。 这小孩都喜欢动物，咱家欢欢不也老张了上动物园吗？ 我正想接茬问人大理的儿子呢，这大理啊 倒先问起咱们家欢欢来了。他说：“欢欢，你平时最爱看什么电视节目呀？”这欢欢笑着说：“李叔叔，我最爱看广告。” 我就纳闷了，我孙子怎么会爱看广告呢？ 欢欢说了：“因为电视广告里面有好多我没吃过的好吃的，我看广告的时候选中了，就可以让爷爷给我买了。” 嗨， 得了，咱不说他了，还是先看会儿电视吧。 我不是说了吗？不看，你怎么又给打开了？关上关上，我不瞅。 别，您还是瞅瞅吧。这儿啊，正演那潘长江、黎淑兰、郭闯合作表演的小品《草台班子》呢。这段啊，说的就是电视剧里乱加广告的事儿。 站住！ 独眼龙，你再走进一步，我就跟你拼了！ 感觉很好，哎，赶紧这么的。 谁这么的？ 你赶紧这么的。 我怎么能这么的？ 你停！你怎么就不能这么的？ 导演，咱们这是多少集的连续剧？ 十集。 可现在才拍了第四集，您就让我这么的，我下来戏可怎么拍呀？ 算你聪明啊！正因为当初你能拉来赞助，才让你演这个人物。现在拍60多天了，一分钱没看见，所以说你再这么的。 我说的那个侯先生，不是说今天就能到吗？ 人呢？搁哪儿呢？ 那我再去打电话催一催，好不好？ 咱把丑话说前头啊，今天侯先生到，你就不这么的；侯先生不到，你必须给我这么的。那还是去吧。好，哎，我跟你说，你要搞不明白，我来就没有。 张小姐， 啊， 江湖神爹。见你了！哎呀，他们用的都是真家伙拍戏的， 啊！是呀，干什么？ 我找江湖神爹。 找爹啊？这儿没有，底下人躲上底下滑来去。 我不是找爹，我是找小姐吗？ 找小姐找谁？ 侯先生， 嘿，张小姐，我就找他。张小姐， 您来的可真是时候啊！侯先生， 哪个侯先生？ 哎呀，就是我说的那个赞助商啊， 财神爷。 对呀， 你有救了。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导演场记副导演、外间制片主任、群众演员的草导先生。 姓草的？哎，对，就是小草的草，导演的导，简称草导。 哦，草导。 哎， 刚才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我也误会了啊，我也误会。 侯先生 啊， 您这回给我们多少赞助啊？ 这个数怎么样？满意了吧？ 3000！我的妈！我寻多钱呢？ 哎呀，导演是3万。 三万，导演。 哎，你坐吧。 哎，不过导演， 哎， 我可有两个条件。 说， 第一，能不能在你们这个戏里面帮我做一下广告？ 做广告？可以，完全可以。 没问题。 哦，没问题啊。 哎， 啊，导演， 嗯， 另外呀，我这一辈子都想当一个明星，所以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试一试？ 你想演戏？ 对。是笑什么你们？ 可你这形象， 我形象不丑啊，人家都说了，在后面看我像佐罗，在前面看我像那个日本电影明星。 谁呀？ 杭露静二。怎么样，像不像？ 还 说我丑呢。 你有点像啊。侯先生，您会表演吗？ 会呀，导演，我跟你说 啊， 我还拿过诗歌朗诵会的大奖呢。 在哪拿的？ 我们生产队呀。 那能不能当我们俩面给表演一段？ 当然可以了。 来， 诗朗诵《海燕》。 别笑，笑啥呀笑？ 在朗朗的大海上啊，有一只凯鸥，它在高高的飞呀飞呀飞呀飞呀。 行了，别飞了， 我还没飞完呢， 把榜撂下吧啊！ 导演呢？ 啊， 可咱们这是武打片啊！ 武打，我会武打，快瞧瞧，嚯嚯嚯！ 你这是老母鸡下蛋？ 哎，不是，这个是鹰爪拳， 鹰爪。 还有呢，看住。 这个是 咋趴下了？ 这个没有练好。 不是没练好，醉拳嘛，喝太多了，是不是？ 导演啊，我行不行啊？好，就这么定了， 定了。 好，哎呀，我可以当明星了。导演，谢谢谢谢。 不客气。那么下面我给你讲讲戏，好吗？ 好好好。 你呀，在这个戏里演一个壮士。 壮士。 哎，他呢？他，哎，你演什么了？ 金凤侠女。 对对对，他演金凤侠女，在你们家养伤，伤未痊愈就急于上山请师傅下山为民除害。 好， 你前去送他，手里拿个筐，筐里放的有大枣， 大枣， 还有大饼， 大饼， 还，哎，把你们厂的产品放在筐里。 哎呀，对对对，导演你想的太周到了。后来呢？ 后来你掩护侠女上山了 啊？是，那后来呢？ 后没了。 导演，没了，给他换衣服是吧？ 啊，得换下服装好吗？ 对。换这么 一点点戏就三万了。 哥们儿真好。咱们现在又来个新演员啊。希望哥们儿配合一下啊。 导演，怎么样？ 行，好样的。哎，我决定下六集还让你演，行吗？趁他换服装的时候，咱俩是不是把下一个镜头侠女空手夺大棍排练一下？ 我说导演呐，咱们这个钱的问题是解决了。是不是请武打设计呀？ 我们多请个人就多花这一份钱去。 那您叫我行吗？ 没问题，这玩意儿很简单，我跟你说啊，就是认真点做就完了。记住，侠女空手夺大棍，把大棍夺过去。记住，先打脑袋。 先打脑袋。 哎，这么一夹拿出去，哎，再扫腿，后扫腿啊。哎。 哎呦，太容易了。 对。 先扫脑袋，后扫腿。 等会儿。什么先扫脑袋？有几个脑袋让你扫啊？先打脑袋后扫腿。 哦，先打脑袋后扫腿，先打脑袋后扫腿。导演，我会了。 会了。哎，记住啊，来，准备开始啊，预备，开始，呀，哇哇，呀，哎，呀，哎，呀呀，先扫脑袋， 先扫脑袋， 先扫脑袋， 哎呀， 又 打 错 了， 后扫腿吗？开始吧，开始吧。哎呀，预备，开门。 列位乡亲，请回吧，小女告辞了。三位刘凤， 唱一唱一唱一唱，唱一唱一唱一唱，唱一唱一唱。傻妹，这可是大哥的一点心意，你留在路上慢慢去。 大哥，小妹实在心领了。这无论如何不能收， 不收啊！大彩大饼不收也罢。问题呀、啊，你拿着镜子， 这是何物？ 擦！嗨，这就是大灰狼除害灵，祖传秘方，科学研制，达到国际目前的一流水平。 停！陶先生，这什么玩意儿？ 大灰狼除害灵啊！ 他那古代时候有这玩意儿吗？ 古代也有蚊子啊！ 他不是，你不能这么给我做广告。 那我怎么做？ 我不是让你做完了吗？ 没有啊！ 哎，不已经放在筐子里了吗？ 哈，放在筐子里面就三万了、啊 哦！我 这这不是骗人吗？你们这是 啊？没意思！ 不是，你这做生意你要讲信用的吧？你放在筐子里，谁看得见？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广告呢？哎， 导演，怎么办呢、啊？ 怎么办？他这么做广告，电视台肯定不会收。 哎，导演。您不是不让他做广告吗？ 啊！ 待会您飞他一镖，不就完了呢？ 对呀，太聪明了，就这么办。侯先生，别生气啊，侯先生别生气。刚才您演的非常不错啊， 对 了，再来一遍，这回咱们试拍 啊。 不过有一点您千万要记住，你掩护侠女上山，中了独眼龙的飞镖，你一定要倒下。 哎，这个你放心，我是壮士嘛，我保证演得很漂亮。 好， 再来一次， 哥们儿准备试拍啊，演员你接戏啊。预备，开门！ 三位，这是大哥的一点心意，留在路上慢慢吃。 大哥，小妹实在是不能收， 不收，那好，那就收下这个。哎， 独眼龙来了！ 独眼龙来了！ 独眼龙来！快快快！ 独眼龙是谁呀、啊？ 我这个时候可以做广告了吧？ 我们导演不是让你掩护我上山吗？ 啊，对呀、啊，那你赶快撤退！ 小妹先走了。 这里我来掩护，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嘿，嘿，大灰狼， 总算完成任务了。 哼，哎呀， 大灰狼穿越来人，这咱们咱们咱们咱们咱们 说呀，咋不说了？啊、小样，我难过死你！ 导演， 哎，你这招太好了，又有钱了，完事了的。 下边怎么办？我的戏怎么办？ 你下边下边戏你还演呢？我跟你说， 傻妹，导演， 傻妹，我企划姑苏。我咽不下这口气呀、啊！ 那你就快说吧， 霞妹，你一定要记住啊，记住我们的长址，它在华八达路888号， 888号， 来人来函，一律欢迎啊！ 停，这叫啥玩意儿？ 刚刚咱们听到的是潘长江、黎淑兰、郭闯合作表演的小品，叫《草台班子》。听老何、小何爷俩聊了半天广告，韩健我也想起前两天呀、啊，我儿子问了我一个跟广告有关的问题。那回他问我说：“爸爸，你知道哪种动物最会做广告吗？”最会做广告的动物，哎，孔雀呀，孔雀开屏，那多会显示自己呀、啊。嗯，不是，不是孔雀，不是孔雀，那肯定是海豚呢。海豚人智商最高了。嗯，不对，不对，不对，不是海豚，不是海豚，不是孔雀，我猜不着了。你告诉我吧，什么动物最会做广告啊？我儿子调皮的说：“那是母鸡呀，它最会给自己下的蛋做广告了。 怎么呢？” 因为他一下蛋就叫咯咯哒咯咯哒咯咯哒咯咯哒，这不就是做广告吗？这老何看完了电视里的小品呢，急着忙的就出门了。原来是隔壁的李大爷前两天跟老何说，看见广告上有一种止痒药非常管用，老何呢就托他给买了一瓶，这是去取药去了。那么老何取药回来又会引发哪些关于广告的趣事呢？这么着，咱们先听一首经典的广告歌曲，就是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咱们再来接着听老何一家有趣的故事，一会儿见。 我想要

独眼龙，你再走近一步，我就跟你拼了。 感觉很好，哎，赶紧这么的。 谁这么的？ 你赶紧这么的。 我怎么能这么的？ 你行，你怎么就不能这么的？ 导演，咱们这是多少集的连续剧？ 十集。 可现在才拍了第四集，您就让我这么的，我下面戏可怎么拍呀？ 算你聪明啊。正因为当初你能拉来赞助，才让你演这个人物。现在排六十多天了，一分钱没看见，所以说你再这么的。 我说的那个侯先生，不是说今天就能到吗？ 人呢？搁哪儿呢？ 那我再去打电话催一催，好不好？ 咱把丑话说前头啊，今天侯先生到，你就不这么的；侯先生不到，你必须对我这么的。那哎，记住，哎，记住，我问你说，你要早就明白，我还是没有。 张小姐。 啊， 江湖神爹，是这里了，是这里了。哎呀，他们用的都是真家伙拍戏的。啊，唰， 杀呀！干什么？ 我找江湖神爹。 找爹啊？这儿没有，底下人躲上底下滑来去。 不是找爹，我是找小姐吗？ 找小姐，找谁？ 侯先生， 嘿，张小姐，我就找他。张小姐， 您来的可真是时候啊！导演，这里就是侯先生。 哪个侯先生？ 哎呀，就是我说的那个赞助商啊， 财神爷。 对呀， 你有救了。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里就是我们导演场记副导演外兼制片主任群众演员的曹导先生。 姓草的， 哎，对，就是小草的草，导演的导，简称草导。 哦，草导，哎，刚才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我也误会了啊，我也误会了。 侯先生啊，您这回给我们多少赞助啊？ 这个数怎么样？满意了吧？ 3000，我的妈，我寻多钱呢？ 哎呀，导演是3万， 三万，导演， 哎，你坐吧啊。 哎，不过导演， 哎， 我可有两个条件， 说。 第一，能不能在你们这个戏里面帮我做一下广告？ 做广告可以，完全可以， 没问题。 哦，没问题啊。 哎， 好，导演，另外呀，我这一辈子都想当一个明星，所以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试一试？ 你想演戏？ 对。笑什么你们？ 可你这形象， 我形象不丑啊，人家都说了。在后面看我像佐罗，在前面看我像那个日本电影明星。 谁呀？ 横路俊二。怎么样，像不像？ 你说我丑呢？你有点像吧。侯先生，您会表演吗？ 会呀。导演，我跟你说 啊， 我还拿过诗歌朗诵会的大奖呢。 在哪拿的？ 我们生产队呀。 那能不能当我们俩面给表演一段？ 当然可以了。 来 西朗诵海燕。 别笑，笑啥呀笑。 在朗朗的大凯巷啊，有一只凯鹿，它在高高的会呀会呀会呀会呀。 行了，别挥了， 我还没挥完呢， 把绑撂去吧啊。 导演呢？ 啊， 可咱们这是武打片啊。 武打，我会武打。来，尝尝。嚯嚯嚯！ 你这是老母鸡下蛋？ 哎，不是，这个是鹰爪拳。 鹰爪。 还有呢，看住。 这个是咋趴下呢？ 这个没有练好。 不是没练好，醉拳嘛，喝太多了，是不是？ 你导演 啊， 我行不行啊？ 好，就这么定了， 定了。 好， 哎呀，我可以当明星了。导演，谢谢。 不客气。那么下面我给你讲讲戏好吗？ 好。 你呀，在这个戏里演一个壮士。 壮士。 哎，他呢？他，哎，你演什么了？ 金凤侠女。 对，他演金凤侠女。 啊， 在你们家养伤，伤未痊愈就急于上山请师傅下山为民除害。 好， 你前去送他，手里拿个筐，筐里放的有大枣。 大枣， 还有大饼， 大饼， 还，哎，把你们厂的产品放在筐里，好。 哎呀，对，导演你想的太周到了 啊。 后来呢？ 后来你掩护侠女上山了 啊？是啊。那后来呢？ 没了。 导演，给他换衣服是吧？ 啊，得换下服装好吗？ 对，换，就 弄了，这么一点点戏就三万了。 我先 哥们儿加一点戏， 咱们今天又来个新演员啊，希望哥们儿配合一下啊。 导演，怎么样？ 行，好样的。哎，我决定下六集还让你演，行吗？趁他换服装的时候，咱俩是不是把下一个镜头《侠女空手夺大棍》排练一下？ 我说导演呢，咱们这个钱的问题是解决了，是不是请舞蹈设计呀？ 我们多请个人就多花这一份钱去。 那您叫我行吗？ 没问题，这玩意儿很简单，我跟你说啊，就是认真点做就完了。记住，侠女空手夺大棍，把大棍夺过去。记住，先打脑袋。 先打脑袋。 哎，这么一夹拿出去，哎，再扫腿，后扫腿啊。 哎呦，太容易了！ 对， 先扫脑袋，后扫腿。 等会儿，什么先扫脑袋？有几个脑袋让你扫啊？先打脑袋，后扫腿。 哦，先打脑袋，后扫腿。先打脑袋，后扫腿。导演，我会了。 会了。哎，记住啊！来，准备开始啊！预备，开始。呀，哇哇呀呀呀呀！先扫脑袋。 先扫脑袋。 先扫脑袋。 哎呦，打错了。 后扫腿吗？开始吧，开始吧，哎呀，预备，开门。 列位乡亲，请回吧，小女告辞了。 三位刘凤，唱一台一台一台唱，一台一台一台唱，一台唱。 傻妹，这可是大哥的一点心意，你留在路上慢慢去。 大哥，小妹实在心领了。这无论如何不能收， 不收啊！大点不收也罢。问题呀、啊，你拿着镜子， 这是何物？ 这！嘿，这就是大灰狼除害灵，祖传秘方，科学研制，达到国际目前的一流水平。 停！陶先生，这什么玩意儿？ 大灰狼除害灵啊！ 他那古代是不是有这玩意儿吗？ 你爸也有蚊子啊？ 他不是，你不能这么给我做广告。 那我怎么做？ 我不是让你做完了吗？ 没有啊。 哎，不已经放在筐子里了吗？ 哈，放在筐子里面就三万了、啊 哦？王先生， 这不是骗人吗？你们这是 明白意思？ 不是，你是做生意，你要讲信用的嘛？你放在筐子里，谁看得见？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广告的？哎， 导演，怎么办呢、啊？ 怎么办？他这么做广告，电视台肯定不会收。 哎，导演。您不是不让他做广告吗？ 啊！ 待会儿您飞他一镖，不就完了吗？ 对呀，太聪明了，就这么办。黄先生，别生气啊！黄先生别生气，方才您演的非常不错啊！再来一遍，这回咱们试拍 啊！ 不过有一点您千万要记住，你掩护侠女上山，中了独眼龙的飞镖，你一定要倒下。 哎，这个你放心，我是壮士吗？我保证演得很漂亮。 好， 再来一次， 哥们儿准备试拍啊！演员接戏啊！预备，开门！ 三位，这是大哥的一点心意，留在路上慢慢去。 大哥，小妹实在是不能收， 不收。大好，那就收下这个。 独眼龙来了！ 独眼龙来了！ 独眼龙来！快快快！ 独眼龙是谁啊？我这个时候可以做广告了吧？ 我们导演不是让你掩护我上山吗？ 啊，对啊，那你赶快撤退。 小妹先走了。 这里我来掩护，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嘿，嘿，大灰狼， 总算完成任务了。嘿，哎呀， 大灰狼出来了，子弹，你咋？ 说呀，咋不说了？小样，我攮不死你！ 导演， 哎，你这招太好了，又有钱了，完事了的。 下边怎么办？我的戏怎么办？ 你下边戏你还演呢？我跟你说， 沙妹， 导演， 沙妹，我此话不说，我咽不下这口气呀。 那你就快说吧， 沙妹，你一定要记住啊，记住我们的场址。他叫华八达路888号。 888号， 来人来函，